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如果大家在看这个节目的播放，可能你都觉得咦，今天就真的孤零零得我一个。因为暂时来讲就车厘子就未赶到嚟，因为我知道佢呢就会喺第二节度呢就应该赶得到，咁所以第三节呢应该就有我哋两个。咁但 Jeffy 呢今日有事都系嚟唔到嘅，咁就我哋两个人主持。咁就暂时呢就我一个先。咁就今个礼拜呢我哋就会系讲返即系早一个礼拜我哋开始咗嘅一个系列，就系资本主义的秘密啦。因为呢中间呢有一个访问嘅一辑呢，咁所以就可以话打断咗啦，係咪？其实呢就我同阿 Jeffy 呢已经呢喺前一个礼拜就开始咗第一讲，就讲资本主义秘密。咁但之后呢我哋就访问咗呢一个Elvin Ip 啦，咁就讲社会创新呢个话题嘅。咁社會創新呢其實雖然講咗成個半鐘頭啦，其實真係臨尾呢都係有啲嘢呢都未講得晒嘅，咁我都想趁呢度呢係補充少少。之前呢其實我同呢個 Elvin 傾嘅時期呢我都有提到㗎啦，就係話即係其實節目入面我都有提嘅，即係話社會創新其中一個呢最獨特嘅表現就係所謂社會企業啦。咁社會企業好講求創新啦，咁但我都講咗啦，原來呢個創新呢就可以睇成係一啲正面嘅嘢，但其實呢亦都可以呢睇成係一啲稍微負面嘅嘢，就係話點解佢要創新呢，就係話因為佢永遠冇可能真正打入到呢個所謂主流嘅商業世界下各種嘅行業嗰種嘅經營，所以佢先至去搵一啲呢我哋叫做有啲咁嘅拉 quick 一啲人哋都唔去諗嘅嗰種嘅經營嘅模式或者個行業咁樣。咁所以呢就可能呢我自己睇上嚟呢會唔會即係永遠都係一啲就邊緣性嘅嘢呢咁樣。但其實再尖鋭一啲嘅批判呢，可以話呢就係話其實我哋以前嚟講呢就覺得即係社會上面係有好多嘅問題。咁當然如果呢啲問題唔係太嚴重嘅時期呢，我哋會有一個口號咁講啦，或者我哋個目標呢叫做社會改良，係咪就係所謂 social reform 改良。咁但當然如果佢個問題已經去到一個真係好嚴重好嚴重，即係冇辦法用正常嘅途徑嚟去解決嘅時期呢，咁甚至我哋可能就話咁就要嚟一個革命啦，好似法國大革命啊、辛亥革命啊咁樣，咁所以呢就叫 revolution。 當然大家都即係好熟悉嘅就係喺呢一個即係百多年前啊，就係兩師徒，一個就係康有為，一個就梁啟超啊，就係本來大家感情非常之好嘅，但後嚟呢康有為就係主張改良，咁佢最多都係主張呢去最盡都係呢個君主立憲啫，係咪？咁但梁啟超嚟講呢，即係開頭佢都係跟佢師傅嘅，大家後嚟睇到呢真係冇辦法啦，當然呢嗰、那個即係戊戌政變嗰個失敗嘅時期呢，於是呢就係佢就話要革命啦咁樣，卒之兩師徒就分裂啦，咁呢個就係改良與革命呢即係持續好耐嘅爭論啦。咁當然亦都話臨尾去到嘅時期就算係49年嘅時期即係嗰個革命所謂即係解放啦，而家係中國共產黨啦。咁其實喺當時嚟講，究竟係咪一定要用呢個革命嘅手段呢，改良得唔得呢咁樣，其實到今時今日呢係都係未有定論嘅。但係啦，點解我即係好似帶出呢個話題呢，就係話咁社會創新其實相對於頭先所講嘅所謂改良同埋革命嚟講，咁佢又扮演一個咩角色，處喺咩位置呢，係咪？咁如果你從一個即係可以話比較衰啲嘅角度嚟睇呢，就係話其實會唔會根本我哋嘅社會至少唔好講革命啦，去到咁極端啦，至少都應該去到社會改良嘅地步。咁但係而家啲人呢就連改良都唔夠膽講，就令咗呢個咁樣嘅創新嘅名詞，就係咩，就係社會創新啦，係咪？就係呢嚟去掩蓋咗其實我哋需要嘅係社會改良。咁但係就話我哋呢而家成日強調嘛，創意嘛，係咪創新嘛。咁我哋呢就用呢個 social innovation， 其實唔多唔少呢就去掩蓋咗我哋呢個社會其實最少係要需要好多地方要改良 social reform 嘅呢一個議題嘅咁樣。咁呢一個呢其實我對呢個社會創新呢係一個比較尖鋭嘅批判。咁但係當然即係大家點睇呢，咁就即係大家呢要多啲去思考啦，睇多啲有關嘅資料啦，嚟自己做一個判斷啦。咁當然其實所有呢啲呢同我哋而家講嘅呢個系列所謂資本主義嘅秘密呢，當然都係息息相關㗎啦，係咪？不過即係我哋冇咁快講到呢個地步，可能仲要講多幾個禮拜呢先至去探討，即係我哋可能 向前看咧，未來應該點樣走咁樣樣。咁喺呢一節入面咧，就第二輯啦嚇。咁我咧就想話少少嘅回顧啦嚇。其實我喺網上都睇到有啲嘅回應啊，有好多嘅即係聽眾觀眾啦，啲網友咧都第一佢就好支持呢個題目啦，第二咧佢哋話阿財哥啊，你咧就卒之咧係比較放慢啲嚟講啦，啊啲嘢攤開嚟慢慢解釋咧啊，即係聽得舒服好多咁，係真係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實際上咧都係一個我都講過啦，一我就係一個好貪心嘅人，第二咧即係我講説話快咧，其實都係一個真係死性不改啊嚇，因為一個劣根性，咁樣就。但係即係而家都要改下啦，即係唔好快得咁加關啦。其實呢個同貪心好有關係嘅，係因為我好貪心，即係喺一個固定嘅時間、特定時間入面咧，我係想好多好多嘅資訊帶俾大家，係嘛？咁但係咧，我諗下其實唔使啊，即係我哋仲有好多機會係嘛？即係浩浩雙雙呢個節目應該仲有排啊做落去嘅。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咧，特別係呢個題目啊，因為真係太過龐大同埋太過複雜啦。啊、即係三言兩語咧，其實係真係唔容易嘅。咁啊，當然我好坦白講啦，我呢度咧就申報先，其實我就未睇過馬克思嘅《資本論》嘅、啊，即係佢三卷本啦。咁啲人最重視咧，其實就第一本咧，即係第一卷啦。但係其實我都未睇過。咁但我就睇過好多即係有關呢、這個馬克思主義啊，亦都有啲係介紹呢個《資本論》嘅書籍啦。咁啊，攞到一啲基本嘅概念咁樣樣咁、啊、但係其實《資本論》咧，即係好多人睇過佢嘅時期咧，即係我都係二手資料啦、啊、二手文獻。就話咧，其實你要真係要理解資本論咧，係一啲都唔簡單嘅，因為佢正正就係佢係處理一個咁龐大同咁複雜嘅問題咧。其實你要用好多個切入點，或者係咧，我哋有好多條線索嚇、啊，就係、各自獨立開頭咧，就一路嚟去探索。咁但係然之後咧，發覺咧完全係互相交織、互相交纏嘅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冇辦法，因為我真係好初次咁認識啲問題之後咧，我都發覺係嘅，真係。即係即使我冇睇過一卷第一卷，我要去講呢個問題咧，我都係要用好多個切入點，或者係沿住好一條線索咧，即係先至能夠，即係我覺得係同大家係即係搞得清、講得明。咁上次咧，其實我就用一個話，即係最啊，即係啊一講就講到大爆炸咁，就係嗰種咁樣咁誇張啦嚇。即係我都係由所謂盤古初開，由最原始嘅講起係嘛。咁原始講起咧，其實就係話，其實喺生物世界嚇嗱，唔好講咧。太低等啦，太原始啦，我一講講到高等嘅動物啦，係嘛？即係哺乳動物咁先算啦。咁即使喺哺乳動物嘅世界嚟講咧，確實咧佢哋係嗰個生活嘅習性咧係有分為兩大類，可以話一類咧就係以獨居為主，一類咧就係以群居為主嘅。嗱，咁獨居嚟講咧就比較明顯嘅例子，譬如就係老虎嚇、啊，或者咧北極熊嚇、啊，大家睇到啦。你睇所有啲生態紀錄片，從來有冇見過話哇一大堆老虎一齊咁樣活動啊？或者一大群北極熊，好似嗰啲咁嘅海豹啊、海獅啊、海象咁樣啊？嚇冇噶嘛嚇，嗰啲海豹、海獅嗰啲就真係群居都好厲害啦嚇、啊！哇，成個石灘全部密麻都係嘅。咁就老虎出咗名咧，就獨行俠嚟㗎啦。其實北極熊都係㗎，你睇真紀錄片佢都係最多就係個媽媽帶住啲細路啊，即係當嗰啲細路未長大嘅時期。咁但係長大咗咧，其實係無論爸爸又媽媽咧，其實都係各自各去揾食嘅。咁但係好有趣啊！嗱，同樣係屬於貓科嘅生物，獅子就好明顯係群居㗎啦嚇。獅子佢除非唔出現咧，佢出現咧多數係一群嘅。咁一群入面嚟講咧，當然亦都有一頭雄獅咧，就作為一個首領嘅嚇，而且咧佢亦都係有個妻妾群啦嚇。我上次都介紹過啦嚇，有好多隻雌獅嘅。咁不過大家亦都知道啦，細細個可能都即係睇啲益智嘅書本或者紀錄片知，雄獅一個樣就威武，但其實懶惰嘅啊，因為咧真正去揾食嗰啲咧，個狩獵嗰啲咧，即係最威猛嘅咧，其實就係雌獅啊。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嗰、那個大家嗰個彼此嘅分工嘅關係咧係好有趣。咁另一個群居嘅咧，當然亦都係譬如狼群啦，一個就係貓科，一個就係犬科啊。咁因為貓同狗大家都好熟悉啦，甚至可能啊大家入面有好多係啊好熱愛呢個貓或者係嚇、啊、狗嘅咁樣有養呢啲寵物嘅。咁但係犬科動物咧就係、以狼啦、其實犬嚇、都係狼嘅後代嚟，即係我哋培養佢，人類培養而嚟嘅。咁但係狼嚟講咧，又係連群結隊嘅，大家知道成日講狼就狼群啦，係嘛？咁狼群好明顯同個獅子一樣，亦都係有個首領嘅嚇、即係佢一個嘅 我哋叫群落啦，簡單嚟講啊，即係一群一群嘅咁樣。咁每個群落咧，其實個狼一定要有個首領，呢、這個亦都係群居嘅生物咧嚇嘅一個特性。因為如果大家係一個群落一個群落，但係你雖然話群落，但完全咧係理論上係最多係一齊揾食、一齊休息咁樣嚇，就但基本上一盤散沙，係一啲組織都冇嘅，即係完全冇一個領導嘅話咧，好明顯咧，好早咧就喺我哋所謂嚇生存競爭啊嚇，即係對環境適應啊、覓食啊、求偶各方面咧，就已經俾有首領嗰啲淘汰咗㗎啦，因為如果你群居生物嚟講咧，佢嗰個群落咧，如果佢係有個首領咧，有領導嘅作用咧，即係喺狩獵啊或者防禦啊、爭地盤啊各方面嚟講咧，佢一定佔有優勢。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祖先啊，當然就係靈長目啦 ，primate 啦，係嘛 ？primate 就係即係而家人類同埋所有嘅猩猩嘅遠祖。好明顯咧，其實都係一個群居嘅生物嚟嘅，因為我而家睇到嚟講，即係我哋既有呢、這個即係古人類啊，即係古生物學嘅證據啦，係嘛？但係實際上而家咧，直到今天為止咧，所有呢啲咁樣嘅生物啊，不論係有尾嘅猴子、冇尾嘅猩猩，亦或係人嚟講咧，基本上都係屬於群居嘅嚇。咁、啊、猩猩我講過啦，而家現存嘅咧就係細嘅就有長臂猿啦，大嘅有四種就係、是、大猩猩、黑猩猩啊。就係、是、同埋就咁叫猩猩啦嚇，就 orangutan 啦，同埋一種叫窩猩猩啦嚇，即係矮小嘅猩猩，基本上都係群居嘅。咁群居嘅時期咧，就一定有個首領啦嚇。咁、啊、就算大猩猩，基本上係素食嘅嚇，佢、啊、係住喺個即係森林入面嘅嚇、啊，有啲高山嘅嚇，啲、啊、叢林入面咧都與世無爭。但係佢都有一個咧係叫首領，起碼咧係保衞呢個家園咁樣。咁但係黑猩猩啊更加添啦嚇，即係佢其實咧又係有時唔靜止，係食素噶嘛，有時佢食肉噶嚇、啊，甚至咧就係會同隔離嗰個群落打交嘅，甚至打仗咁樣嘅嚇。咁、啊、就所以咧，即係我哋相信咧，即係人類嚟講咧，喺遠古嘅時期亦都係一樣嚇。咁、啊、就算而家嚟講，我都講過喺世界上啦嚇、啊，石果僅存嘅，即係過去嗰百幾年啦，好多人類學家去咗世界各地揾到啲所謂即係原始嘅部落咧嚇。咁、啊、當然嗰啲原始部落都一定係有首領啦嚇、啊。好啦，嗱一講到話即係群居嘅動物一定有首領呢樣嘢，如果去到人嘅時期咧。咁即刻嚇，無論你係人類學家又好，亦或係社會學家又好咧，咁你就會即係提到就話，哦，咁所以咧嚇喺佢哋呢啲咁嘅生物個體入面咧，就出現咗一個咧即係社會性嘅結構啦，有組織性啦，同埋有一個叫權力嘅等級架構嘅出現啦，我哋叫 power hierarchy 啊，係嘛？咁啊 power hierarchy， 咁呢個好當然好重要啦。咁但係咧呢、這個係從社會學或者政治學角度嚟睇。咁我咧喺上個禮拜咧就係、是、集中咧從一個比較上叫經濟學嘅角度嚟睇啦。經濟學當然就係話你嗰個生存啊，嗰個資料嚇、啊，即係你揾嘅食嘅嘢，或者你住嘅空間嚇、啊，當然有時都包括埋，咁呢個就模糊啦嚇、啊，即係究竟係屬於社會學定係經濟學啦，就係、是、嗰、那個即係求偶啦嚇、啊，即係你揀嘅配侶咧，好明顯地咧，嗰、那個首領咧一定係有特權啦，係咪啊？好，即係我都講過啦，即係你去就算去摘啲生果，去揾到一棵好靚嘅即係生果嘅樹咁嘅時期，咁最靚嗰啲咧就俾個首領食咗先啦，嗰啲生果係嘛啊，可能爛爛地嗰啲啊，其餘人食。咁如果你打獵咧，去到狩獵嘅時期更加啦，係嘛？你又打獵，咁係個首領嚟去率領嗰隊人去打獵嘅。咁打獵咗翻嚟嗰只動物嚇，大家翻嚟食啦嚇，即係羚羊也好，斑馬也好，好明顯都係個首領咧，佢係可以選擇哇最靚嗰部分嗰啲肉係佢食先嘅咁樣嘅。咁呢個已經係有一個叫特權嘅存在啦。呢、這個應該係好早期已經出現啦。咁你話呢個特權究竟你個道德判斷係點呢？其實呢喺某一程度上嚟講，喺動物界就超乎道德㗎啦，因為你都唔使講，究竟叫對定錯，冇所謂對定錯㗎，佢自然其然就咁樣樣啦，係咪？好啦，咁所以但係去到人類嚟講呢，人類就麻煩啦，因為人類呢又硬係呢有啲所謂嘅道德觀念啊、是非嘅分別啊，咁就點為之對，點為之錯咁。當然喺最早期嘅時期，其實佢哋都唔會去問呢個問題嘅，好自然其然嘅。咁你係首領嘅，你啊梗係揀先㗎啦嚇。咁啊，甚至嚇喺呢個擲偶嘅時期，哦，你係首領咁，梗係咧，你中意邊個最吸引嗰個異性，你啊揀先啦咁樣樣。咁即係又係有個權力嘅等級嘅差異喺度啦。好啦，咁但係經濟上嚟講咧，係已經有咗差異咯，係嘛？即係佢有一定嘅特權。咁但係呢種特權咧，我哋一般嚟講咧就未算叫做剝削嚇，因為講咁耐咧，其實我都係想講一個叫做係剝削嘅起源同埋個演變啊，即係個歷史咁樣樣。好啦，咁但係咧，隨住人類不斷咁演化嘅時期咧，就由呢個採集 啊、狩獵、啊、我亦都講過啦，其實有一段時間咧，根本佢未係好叻狩獵嘅，佢最多都係捉啲小動物啊、昆蟲啊咁嘅啫。咁所以咧，嗰陣時佢要嗰啲大型嘅動物咧，佢冇本事狩獵咧，就係咩啊？叫食腐者啦，腐啊腐爛嘅腐啊，即係幾核突啊！即係原來我哋嘅祖先啦，我哋咩人為萬物之靈咧，但係可能有一段啊喺進化上嘅階段都可能幾長嘅咧，我哋係專係食人哋嗰啲冷飯殘羹啊，啊嗰啲老虎啊，即係獅子啊咁樣嚇。啲狼啊，或者嗰啲非洲嗰啲土狼啊，食完食剩嗰啲嘅動物屍體咧，我哋就走埋去食啦。同嗰啲咁樣嘅即係銀鷹嚟去爭啊，咁樣樣。好啦，咁我哋採集，我哋食腐，我哋狩獵嚇。咁、啊、慢慢嘅時期咧，咁狩獵嘅時好明顯更加要有首領啦，係嘛？咁但係慢慢嘅時期咧，我哋就開始懂得畜牧，再遲啲咧就懂得農耕啦，農耕嚇。咁、啊、當然呢個嚟講咧。就從一個術語上嚟講，我哋叫植物嘅純化同埋動物嘅純化。留意呢個純啊，嚇唔係純粹嘅純啊，而係馬字邊三動嗰個純，即係純服嘅純啊。英文叫做 domestication， 咁即係話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呢個咪就係畜牧嘅開始咯，係嘛？牛啊、羊啊、豬啊，係嘛？咁一部分咧，我哋就變得窩窩狗啦嚇。咁啊，窩窩狗有啲都攞嚟食嘅，不過真係有好多地方咧，佢就。即係變咗係一種寵物，就唔會攞嚟食。咁咧就另外咧就係 domestication of plant， 嗱呢個先緊要啊。然後 domestication of plant 咧先至改變我哋嘅生活緊要，因為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咧，你畜牧嘅時期咧，你好多時咧我哋都講啦嚇，遊牧民族嘅逐水草而居。咁所以咧其實佢都係會有好大嘅流動性嘅，就唔會話係定居喺一處就唔喐咁樣樣啊。但係當你嚇、啊、即係有意無意地嚇，可能係意外地啦嚇，但係點知咧就係、是、啊，見到嗰度咧有好多嗰啲嘅植物嚇，佢、啊、就會有啲種子，嗰啲種子係食得嘅咁樣樣嚇。咁、啊、即係當然啦，譬如有啲米啊或者麥嗰啲就要磨成粉先好食啦，但係有啲就咁食都得嘅喎，係嘛？你種番薯嗰啲就咁食啦，啊種粟米咁啊自然就咁食都得啦。當然你煮熟會更好食啦嚇。咁、啊、嘅時期咧，佢慢慢人咧就曉得咧就嚟去一個我哋叫做即係選擇同淘汰啦嚇。啊嘅嚟去培育佢，叫 selective breeding 啦，係嘛？即係人工選擇淘汰。咁於是咧就啲品種咧就越嚟越嘅產量高啦，嚇、啊。咁於是就變咗咧，就是、我哋所知嘅所謂五谷啊，嚇、啊，同埋各種嘅我哋嘅農業嘅作物啦，嚇、啊。於是人類就開始咗農業社會啦。但農業社會一個好大嘅轉變咧，令到我哋咧就係、是、我哋被迫定居啦，嚇、啊。即係由遊牧咧就變咗做 sedentary， 英文叫 sedentary 嚇 ，S-E-D-A-N-T-R-Y 就係一種叫做定居嘅模式。咁定居嘅模式嚟講咧，就唔淨止喎，嗱有兩樣嘢好重要啊。一咧就係話原來農業咧係真係咧係可以係有好大嘅嗰個生產力咧，係足以係製造一啲盈餘嘅食物嘅盈餘嘅嚇。通常其實咧，你採集你都可以咁講嘅，成個樹林都係食物，咁啊根本好多盈餘添啦。咁但係呢啲盈餘嚟講，我哋唔會話摘曬翻嚟等喺度食噶嘛，邊有咁傻啫？等佢勾咩係嘛？咁我哋食幾多，我哋摘幾多咯。咁嗰陣時係冇諗過有盈餘，亦都唔需要有盈餘。咁但係咧，當然冬天嘅時期可能過冬都要有嘅，有少部分嘅。但係農業咧就唔係啊，農業你即係種植嘅時期咧，你會發覺咧原來真係咧。啊！即係你越嚟越個技術提高嘅時期咧，嗰、那個糧食咧就開始有顯著嘅盈餘出現。咁既然有盈餘，啊，仲有第二樣嘢啦，一齊啦，就係話，咁你又要保護你啲農作物噶嘛？咁同埋你定居咗啦，咁你嗰啲家當係多咗啦，係嘛？啲財產多咗啦，啲屋都會起得靚啲，家私都會靚啲，係嘛？咁啊衣著啊各方面啊用具啊咁樣。咁於是咧，你就開始有所謂有財產啦嚇，因為你農業你都有個石母啊，有各方面嘅嘢啦嚇。咁於是咧，呢啲咁嘅財產咧，你又要保護佢嚇、啊，又驚隔離嗰個嗰條村啊，或者我而家當係一個已經由部族就變咗做部落啦嚇。咁、啊、但係咧，隔離嗰個部落或者嗰條村咧，啲人可能嚟搶咗佢啊，或者嗰啲遊牧民族啦嚇，即、啊、係變咗呢啲馬賊或者乜嘢啦嚇，即係山賊。咁嘅時，所以咧，你係要有一個需要咧，就要去保衞呢個咁嘅定居嘅群落。咁所以咧，你就要有所謂咧，係一個。 首領就變成一個統治階層啦，統治階層入面咧，亦都下面咧就有所謂戰士嘅階層啦，嚇。咁當然大家知道咧，如果印度啊嗰個四個種姓嚟講咧，其中一個種姓咧，嚇直情就係嗰個戰士咁解啦，係嘛？即係最先就係即係婆羅門嚇，就係僧侶啊最高級嘅，係咪薩帝利咁樣咧？就係啲戰士咁樣啊，所以就係戰士幾緊要啦。咁所以咧，咁但係當然啦，好多嘅咁樣嘅社群咧，一路發展嘅時期咧，你嗰啲嘅戰士後嚟咧都係。統治階層一部分啦，即係由佢資薪水俾佢。咁但係以前所謂資薪水未有金錢啦，而家我哋未講到有金錢嘅時期，其實都係提供曬所有嘅生活所需啦，特別係糧食啊同埋其他嘢咁樣啊。好啦，咁但係呢班人咧，留意咯，其實咧呢度係一個社會分工啊，係嘛？但係呢個分工最重要嘅就話佢已經唔再從事直接嘅生產嚇，因為佢冇理由日日仲要落去耕田啊咁樣做好多嘢啊咁樣。如果唔係佢點樣嚟去做呢個首領咧？嚇點樣嚟去管呢班人咧？點樣嚟去保衞家園咧？嚇咁你嗰啲戰士都要成日嚟去啊保持住 keep fit 啊咁樣樣嚇啊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咧有統治階層同埋被統治階層啦嚇所謂咁但係呢個被統治階層咧其實你可以話呢個出現都好自然其然嘅就唔話好存在著一個道德嘅是非判斷就話即係個壓迫者同被壓迫者嘅嚇、啊、你可以咁講但係呢個咧。呢、這個微妙微在微妙在喺度，呢個唔係一個本質上嘅問題，而係一個程度上嘅問題。即係話喺以前啊，當然啦，即係嗰啲馬克思主義者好中意講啦嚇，咩原始氏族社會、公社制啊咁樣啦嚇，即係大概咁長嚇。咁其實社會學家揾到嘅嘢咧，又唔係相差太遠嘅，即係未必同佢嗰講啊一模一樣啦，但係都係咁上下。咁情當其時咧，確實嘅社會上相對都係比較平等啲嘅嚇，即係個階級唔會話係哇分得好緊要啊，或者好深嚴啊，所謂咁樣樣。咁即係同埋咧，你啲人咧確實咧就要夾粉嚟去提供所有嘅生活所需俾呢啲統治階層啊，最先就俾個首領啦，後嚟即係周圍嘅人幫佢管治嘅人啦，係嘛？咁但係呢一個嚟講，你夾粉咧。即係講得我哋而家所講就係科錢啦、啊、嗱，而嗰陣時就算未有錢，你都要夾粉。夾粉就係喺我從事生產，就我就透過我嘅勞動，我有我嘅勞動成果。但喺我嘅勞動成果入面咧，其實我係要攞多一啲出嚟，就嚟去俾呢個統治階層。咁好明顯啦，呢個咧其實已經係屬於叫做額外勞動成果咯。點解咧？因為好簡單嚟講，我哋用一個即係你話比較抽象概念都好啦，就話即係如果我一日入面我平均係做六個鐘，其實以前一般唔使添嘅。我當六個鐘啦嚇，真係我都唔知點解而家我哋做十幾個鐘都唔得。譬如以前咧，啲人做六個鐘咧就已經完全足夠噶啦。咁但係可能咧，你因為係要提供呢啲咁樣嘅嚇，大家一齊夾粉俾呢啲咁嘅生活嘅資料俾個統治階層咧，你可能要做七個鐘、八個鐘，或者當八個鐘咁樣算啦嚇。咁於是嗰額外嗰兩個鐘咧，我咪就係叫做額外勞動成果啊，係咪呢個就係額外勞動成果？因為如果佢係需要兩個鐘嘅勞動成果嘅，咁如果你平時做六個鐘夠嘅，咁你喺嗰度攞兩個鐘嘅勞動成果出嚟，咁你咪剩翻四個鐘，四個鐘你根本唔夠食啊嘛，係嘛？咁所以我哋點解叫額外就咁解咧嚇？不其實真係我講六百都係太多咯，我當其實以前嘅人真係一日做四個鐘乜都夠，即係假設做四個鐘夠嘅，咁但你可能要做多兩個鐘或者三個鐘，咁嗰個就額外勞動成果，你就要一齊嚟夾粉啊，俾嗰個統治階層。咁呢一個咧，其實即係如果喺馬克思主義角度嚟講咧，佢就係都係一叫做對呢啲咁樣嘅剩餘價值嘅一個嘅奪取喎，或者叫抽取或者叫提取啦，即係佢成日德文嚟嘅，不過我就唔識睇德文睇英文啦。咁佢一般叫做 extraction of surplus value， 嗱呢個就係佢嘅術語 terminology extraction 即係攞。咁啊 ，surplus value 呢個就係叫做剩餘價值嚇，個意思就係即係話嗰個人咧，實際上佢一日做四個鐘已經夠啦，個勞動成果夠佢食噶啦，但係佢再做多兩個鐘，咁嗰個咪就係一個額外勞動成果。咁馬克思咧就叫佢做剩餘價值，就咁解啦。咁呢個就係咧所謂對剩餘價值嗰個咁樣嘅嚇奪取咧，或者叫獲取咧嘅一個起源嚟嘅嚇。好啦，咁但係你話呢一個咁樣嘅剩餘價值嘅獲取合唔合理咧？嗱，咁呢個好關鍵嘅，因為咧我哋覺得。如果你係覺得佢合理嘅，就唔存在一個叫剝削啦，係嘛？咁我哋之所以話剝削，剝削呢個字其實係有一個價值判斷，有個道德判斷噶嘛，就係啲唔好嘅嘢嚟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呢度咧，我都覺得係好微妙啦。其實係冇一條好清晰界線，其實始終係一個程度上的問題。當然你可以勉強有個清晰界線嘅，就係話，即係如果嚟講咧，你嗰個統治階層所獲得嘅最後係同其他嘅人咧，係大致上差唔多嘅咧，咁就一定係冇剝削啦。 咁但係一般嚟講，大家都知道啦。我上次都講過啦，就話哇，統治階層一般啊，個生活條件都係比普通嘅人，即係佢統治嘅人啊，或者你話領導都好啦，都好好多噶嘛。我都話嚇，佢住喺皇宮入面，所以我哋今時今日都話哇，佢間屋靚到好似皇宮殿咁樣啊。咁啊，平民百姓啊，梗係唔會住皇宮殿啦，係嘛？咁大家話嚇，佢係首領，佢住好啲，食好啲。都合理啫，係嘛咁？嗱，咁所以呢個咧合理與唔合理咧，其實係真係有一個程度上嘅問題嚟嘅啫。好啦，咁但係個問題，所以個剝削都一樣。我哋話去到咩程度就叫做剝削。咁當然嗱，頭先我講一樣嘢咧，最原始嘅咧，即係話夾粉咧，我哋叫做共富，有時中文叫共富啊，共嗱好有趣喎呢個中文，因為共咧其實就係你嚇，即係將一啲嘢送俾一個人咧，或者即係。無償地啦，即係送大家無償啦，就係叫供啦，係嘛？供啊，貢獻啊嘛，係嘛？即係立供啊嘛。咁但係富咧就倒翻轉啦，就係嗰個人向你攞，即係向其他人攞嘅，我哋叫富税啊嘛，富税嚇，即係就係向你攞。所以供富咧，其實就係兩面咧就一齊嚟，係嘛？所以其實係有自願嗰部分，亦都可能係有非自願嗰部分。即係我係甘心情願，我係夾粉。即係夾錢嚟請保安咁樣啫嘛，係嘛？請個保安員啊咁樣樣。咁但另一方面咧，就佢就要去徵你税啦，嗰啲叫賦税啦，嗰啲呢個就叫供賦啦。咁呢個供賦嘅制度咧，當然慢慢我哋就俾個名佢，咪就叫税咯，嚇或者叫賦税或者就咁叫 tax 咯咁樣。咁所以任何嘅即係人類自有文明以嚟咧，嚇即係起碼而家我哋講緊六千年啦，嚇即係但係可能你話幾時開始有税呢樣嘢咧，就無從稽考啦。即係應該可能仲早過六千年啦，嚇咁。但係如果以中東嚇，即係而家咧就即係打到不得了㗎啦，即係伊拉克啊、敍利亞嗰啲地方啦，即係美索不達米亞或者兩河流域嗰度啊，係嘛？即係嗰個索馬文明 Sumerian 後嚟變咗巴比倫咧，咁嗰度嚟講咧就是、人類最早嘅文明啊，嚇文明嘅搖籃，咁咧就已經咧就有呢個税制 taxation system。咁但係你話 taxation 算唔算？一種剝削咧，其實咧就冇一個答案嘅，就視乎個程度嘅問題，去到咩程度，你認為叫做唔合理啦，咁樣樣係嘛？好，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去探討嘅時期咧，就舉一個例子最好嘅，因為我哋中國人嚟講咧，好多人雖然而家我哋成日都話中史都冇得讀啦，咁但係可能即使你大家未正式讀過，都會聽過咩叫井田制啊嘛。井田制咪就係將一大塊地一塊田啊，當係方形嘅，分為九格，好似個井字分為九格。咁然後就八户人家咧嚇，就每户咧就係去耕咧，就嗰氹氹跨外圍嗰八格係嘛？每户人家耕一塊，但係然後中間嗰塊咧就由呢八户人家夾粉去耕，耕出嚟嘅咧嗰啲食物咧個收成咧就係俾咗呢一個政府嘅嚇咁樣樣。咁所以咧好有趣喎，但係其實大家即係讀過啲歷史咧，但係唔知從來有冇嘗試過計過究竟井田制個稅率即係等於幾多咧？咁講真，我都未計過，直至到今日。今日咧我嚟之前咧，我就揾個計數機讀一讀啦嚇。咁啊真係喎，如果井田制咧，你自己就耕一份，但係你就將你又另外耕多八份一份嚇，然後就立咗去當係納税咁樣算啦嚇，或者一個供庫咧。咁計出嚟咧個稅率咧，其實就係11%。11%，咁其實就都唔算高喎。講真，如果你睇翻中國歷史歷朝嚟講咧，其實佢哋10%咧係一個幾標準嘅嚇、啊。即使係西方都係嘅，好多時佢哋有一個咧，即係叫逢十就係立一嘅一個制度啊嘛嚇。咁即係大致上咧，世界上各個地方嘅民族嚟講咧，可能都有一個約莫所謂叫做合理嘅觀念咧，就係話啊，總之你揾到食啊，你個收入嚟講咧，十分之一交咗俾政府，咁啊政府咧就嚟去保護你啦啊！即係當然係一個好似你話黑社會交保護費咁啊，但係呢個佢係叫合法嘅一個保護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稅率啦。好啦，咁樣咧就係、是、但係即係我哋緊農民啊。佢嗰個負擔嚇、啊，即係除咗呢個税之外，做緊啲乜嘢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教學點位於元朗、太子、荃灣、炮台山，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或电3428-5444查询。 当有变卦，有呢啲咁样嘅诡计、细节嘅可能嘅情况之下咧，多一道立法会嘅门或者区议会嘅门，令到咧喺转弯嗰阵时候咧，有啲空间咧 我覺得呢個係最好，而呢個就係捷克嘅制度，而捷克都係有公民聯署，卿姐全世界起碼可以揾到十個國家以上咧係有公民聯署嘅制度嘅。 通向環球時事之門，真正言論門常開，逢星期一晚十點，劉翁徐意門。 你鍾意講嘢，你好多嘢講，你鍾意聽歌，你口齒伶俐，但係有幾多人聽到你講嘅嘢呢？ 喺互聯網年代，人人都可以講慧論，個個都可以做節目，但要人聽你講，你先要裝備自己。 迷你香港舉辦第一屆廣播訓練班，培育一班廣播人才，幫你提升溝通能力，增強說話吸引力，還會教授基本廣播和演出的技巧，導師和你分享創作的流程和要訣，並設有錄音實習讓你自由發揮創意。 有了這些技巧，就算不是做節目都可以吸引人家的耳仔和視線。 報名及查詢請打2892-7816，或者留意迷你香港網頁啦。